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3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12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下跌 0.41%， 创投板块全线大涨。10月1号以后收到的工资，如果未按5000元扣除标准计税，可以申请退还多收的个人所得税款。中国人保明日开启申购。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聊本次反弹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早盘三大股指集体低开，受到白酒、地产、保险等权重板块的拖累，上证50指数走低，创业板指数冲高，一度上涨超过1%。随后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幅扩大，个股总体涨跌互半。午后三大股指再度下挫，创投板块全线大涨，次新股午后全线杀跌。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65.43点，下跌0.41%，深证成指收于7839.08点，下跌0.36%，创业板指数收于1348.88点，上涨0.04%。从盘面来看，创投、天然气、保险等板块涨幅居前，银行、白酒、机场航运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上好，下午晚上好。 嗯，我们今天注意到就是在上海要设立科创板并且试点注册制啊，那么您认为对市场特别是对中小板市场有哪些影响？ 嗯，好的。那么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呢出席了中国国际首届进博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呢，习主席就提到三个跟股市比较相关的重点啊，一个是将增设中国上海自贸区试验区的新片区，二是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但是将支持长三角区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这个主旨演讲对股市呢立即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推动作用。那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也看到，以长三角包括上海自贸区的概念的股票呢，今天大量的股票涨停，所以整个正面推动力量呢是非常明显。其实市场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对科创板以及中小板包括注册制呢稍有些疑虑。那这个疑虑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科创板和深圳的中小板创业板呢应该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比较创新的地方，例如针对上市的门槛啊、业绩的要求啊、科技的含量等等，更注重对民营企业、对科技创新类企业的扶持，这也是符合目前政策导向的。其实针对于注册制的问题，我们知道注册制已经谈了很多年，那么在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摸索。如果目前在上海科创板创立，并且在期间这个小范围内对注册制进一步的进行摸索和试验，那对将来进一步的推开呢，应该是有个非常好的初期的开荒的作用。那么短期之内看，可能大家对这样的举措会对目前的深圳的一些小票会有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个人理解呢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因为他们侧重点还是不同。短期之内更多的可能是在于一些心理层面上的影响，后续随着新的举措、新的政策导向和扶持跟上的话，应该是一个比翼齐飞的过程。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整体的大盘走势啊。其实离上一次的底部到现在呢，大盘也有10%左右的这个涨幅了哈。目前获利回吐的压力是否会构成短期大盘上涨的压制力量呢？ 因为本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证券面上有大量的利好，也是组团的推出，所以大家对今天市场的进一步上扬呢抱有比较高的预期。但实际的走势呢，今天只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过程，可能大家认为这就是一个获利回吐的压力。但我个人理解是，从我们上一周一的节目时候，我们就非常明确的谈到，就是说2449点附近呢，应该是一个政策底，同时呢，也应该是一个市场底。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从10月19号至今，各个指数呢，跌涨的最少的也有9%以上。那么像一些小票的中小创的指数都有15%以上的涨幅。在这个推升的过程中，应该说一气呵成，不断的配合各种各样的组合利好在推出，所以短期之内，获利是比较快一点，但是上升的趋势短期之内是不会改变，因为我们看到政策力度啊各方面的配合应该是越来越强。那么如果说有短期的犹豫产生的回档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逢低吸纳赶上股票上车的机会，我是这样看。 好，那您认为目前板块轮动有规律可循吗？ 从10月19日到今天一共是12个交易日，整个过程呢应该说已经出现了3个阶段性的板块轮动的热点。刚开始的时候就10月19日，也就是一行两会包括刘鹤副总理讲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启动的是以银行保险为代表的权重一方面稳住指数，同时呢针对壳概念这个国资增持这两块呢进行了快速推升。那么这个过程大约维持了3到4个交易日。随后呢，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看到很多就是近期被错杀的二线蓝筹，例如像海康威视等等大市值的二线蓝筹股出现大幅回升，包括白酒这个在上周周四周五的回升中呢，也是把整个市场向上带了一个大台阶。那么今天呢又有新的题材出现，例如说今天讲到的上海的一些创投板的概念包括呢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包括一些业绩稳定增长的品种，例如说像煤炭呀、天然气啊，这些业绩肯定持续能够得到保证的品种，也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上攻的过程。所以短短12个交易日，我们已经看到3个节奏的轮动，后期呢应该还有新的板块可以出来接力。 那您看好哪些呢？ 因为时近年底吧，所以在目前超跌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股票被错杀。那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一些公告三季报，甚至于公告年报业绩将会大幅增长的一些个股呢，近期呢也有非常大的跌幅。那针对这些错杀的股票，我觉得一方面小市值高送转的题材呢，每年年底必炒。那么现在又跌了那么厉害，应该回升的空间会比较大。其次就是业绩稳定增长的，已经公告年报将会有大幅增长的品种呢，也是现在逢低赶快股票上车，赶快就满地都是黄金，抓紧买的过程。 好，谢谢交易人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下周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我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证监会今天表示，科创板旨在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将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做出更为妥善的差异化安排，增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注册制的试点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在受理、审核、注册、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都会更加注重信息披露的真实全面，更加注重上市公司质量，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更加注重投资者权益保护。证监会将指导上交所针对创新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加强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方式参与科创板投资，分享创新企业发展成果。财政部表示，从2019年1月1号至2021年12月31号，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6.9265，上一交易日收报6.8897，下跌368个基点。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5.26元人民币。最近有纳税人反映，在十月份发放的工资里没有按照每月5000元的扣除标准扣除计算个人所得税。对此，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十月份薪资未按5000元扣除的，可申请退还。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罗天书表示，扣缴单位在今年10月1号后发放工资薪金时，没有按照5000元费用减除标准扣除的，纳税人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直接向税务机关投诉。税务部门将及时核实，并向扣缴单位做好宣传辅导，尽快给予解决，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正通过对5家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模拟监管试点，累积相关经验，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监管办法力争明年上半年正式推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部分非金融企业通过发起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投资控股了多家多类金融机构，形成一批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的集团。不过，部分金融控股集团野蛮生长，体量大，业务杂，关联风险高，监管缺失将增大金融领域风险。截至2018年8月，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已经达到35.64万亿元，短期消费贷规模超过了8万亿元，为2014年末的2倍之多。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指出，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口现象，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将于11月6号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每股3.34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60.1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58.5亿元。中国人保将是继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之后第5家登陆 A 股的保险公司，也是首发股份数量最高的保险公司。近日，由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决的一起案件，因为承认了国内比特币具有财产属性，受法律保护，引起了业内广泛关注，并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有司法判例的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该裁决认为，虽然监管部门禁止 ICO， 也就是首次币发行和虚拟货币交易，提醒投资者应当有效防范风险，但从未断定个人比特币交易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国内法律法规，比特币不具有货币职能，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具有数字资产可作为交付对象的属性。 眼下正是秋季海参捕捞上市的季节，由于今年夏天的高温导致圈养海参大量死亡，秋季海参的产量大幅减少，这使得今年秋季海参的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从各产区来看，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翻倍，并且超越了2010年行情的最高点。在我国海参的主产地辽宁大连，鲜活海参的收购价格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近一倍。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接下来请出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招商证券的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呢要和胡先生一起来聊一聊这波反弹的行情哈，大概能有多少趋势啊，是否还向上。那么我们从10月18号的低点作为一个反弹起点来看的话呢，创业板的指数也达到了10%左右的涨幅哈，主板呢也接近10%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如果从板块来看的话呢，券商已经有20%左右的涨幅哈，那么一些中小票呢可能还更高一些哈。 对对。 那您认为目前市场的这个点位还处在底部吗？如果是的话，您认为有哪些依据来支持？ 从近期政策面上来看哈，我个人理解哈，2500点附近应该是政策底，这是非常明显的。而政策底是不是一个市场底，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啊。那么从 A 股近30年的历史的走势上来看，政策底与市场底之间，在时间上确实有一段间隔啊。但今年的这个市场表现与往年还不太一样。那么导致今年股市大幅调整的主要原因啊，还是啊金融去杠杆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等啊这些因素所引发。那么股市的大幅调整又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面临被平仓的风险，那么上市公司的股东啊只能卖出股票以免被平仓，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又导致了股市连续的一个大幅调整。那么近期啊是证监会和交易所啊以及各个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政策，那么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呢又暂缓了平仓，那么这对股市啊来讲是注入了一个强心剂啊。同时监管层又出台了一系列啊保证股市良好发展的举措，那么股市出现这波反弹啊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呀也是导致这个股市出现调整的一些外部因素啊。如果这个双方哈、中美双方的商谈结果啊要出现缓和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 A 股的反弹啊还会延续，并有可能啊封闭这个10月初的啊第一个跳空缺口啊。如果商谈的结果还是没有什么转好的一个迹象的话，那么这个 A 股呢还会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调整，也不排除这个二次探底的这种可能。 嗯，刚才您谈的就是说政策底和市场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般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哈。 对，有一段时间间隔。 这个时间呢有长有短是吧？ 这个对时间长短都不太一样， 不好说。所以因为现在我们不能够马上来预测这个事儿也很难哈、只是后面复盘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一段间隔啊。但是您对于这个政策到底？我会说政策底啊这个是比较肯定的。 对，这个政策底应该是啊都得到一个市场人士的一个共识。那么2500点这个出台了很多啊，这个2500点附近出台了一说很多的一些利好政策。那么应该是啊表明了这个监管层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呵护。 嗯，好。那么这次呢已经出现了这个10%啊左右的这种 反弹了，从大的板块指数来说的话哈，那您认为未来是不是就差不多了？还是说还有5%还有10%的这个涨幅？我们也看了一下历史上的这个几次大的这个反弹啊，发现呢就是10%以下的以及20%的反弹都有。您认为这波属于几%的？ 这一波吧，具体几%吧也不是特别太好确定。那么第一波，因为这个从十月初往到现在吧，应该有两个缺口。那么第一个缺口呢，应该是在2800点附近，那第二个缺口是2700点附近。那么第二个缺口，我认为哈，本周吧，应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利空的话，那本周基本上能把这个第二个缺口给补上。 就是小目标完成了。 对对对，要想补到第十月初那个缺口，2800点附近那个缺口，那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难度。 好，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认为，就是至少10%。 那么至少吧，这波反弹我认为还没结束。 还没有结束。 对。 那你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 今天调整应该是还是走势还是非常正常。那么周五天美国的股市出现一定的一个调整，那么今天低开也是很正常。往后往下一探呀，往下提探有这个是当时哈说这个要出现这个创投板啊、科创板啊，或者是这个注册制啊，这些对股市略有影响。好在下午它又往上有一段的一个拉升。那基本上三个市场啊都收出一根星线啊，有阴有阳的一根星线，基本上表明还是市场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走势当中。 如果大家如果今天具体看一些这个板块的走势的话，你会发现没有太跌下去，跌到一定程度呢就有很多的买方就出来了。 对，因为这个市场因为现在政策预期已经非常明朗了。 对。 那么出现调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场外资金它就会随之而然的入场。 好，那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磨底的这个过程哈，那您认为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呢？ 这个磨底具体有多长时间嘛？这个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标准。那么从历史走势上来看，2005年的那个时候，那998点那个时候，股市在那个附近呢，整理了近半年的一个时间。 半年。 那么2008年那个1664点呀，市场整理了近3个月。那么2013年1849点那个附近呀，整理了将近1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底部来确认。2016年那个股灾底2638也是经历了近有2个多月的时间反复震荡才能确认了那个底部。那么从上述历史走势这个磨底的这个时间来看，有2个月到1年这个时间不等。那么这次磨底的时间我认为至少也应该经历1个月左右的是一个时间才能有所确认。而且这个中美贸易摩擦这个不确定性也会导致这个股市摸底的时间的一个不确定性。 是。 所以这个时间还真不太好判断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点。 那要能算出来的话都是神仙啊。 对对对对。 反正呢我们也看过其他的一些统计啊，就是说这个政策底和市场底之间啊能隔多久啊。大概呢是1个季度啊到3个季度之间。 对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跨度啊。所以是不是大家选一个中间量是吧？准备半年的时间来进行观察。 这个半年的时间我认为大概用不了吧。 您更乐观一点。 对，用不了，因为关键看这个中美贸易摩擦这个缓和到什么程度吧。 好，我们这里也找了一些资料，就是在历史上呢反弹20%、10%左右的一些年份啊，比如说在2005年2008年和2013年的时候呢都出现过相关的这种反弹。在2003年在2009年底还有这个2008年底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出现了20%左右的这个反弹。有人分析呢，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么高幅度的反弹大概是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暴跌之后的这种反抽，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强力的政策刺激的反弹比如说什么40000亿投资规模另外就是企业确实它这个盈利了它业绩不错，所以呢它有这样的一些反弹 再往后面再看呢，就是如果是10%左右的这个反弹呢，就是基本上每年都有。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市场嘛，有涨有跌，但是今年这波跌、跌幅幅跌的幅度吧，应该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就今年好像像样的10%左右的这个涨幅，我们说大盘的涨幅啊哈，好像还 非常少， 很少，是吧？所以大家认为呢，就是目前这个行情是一个吃饭行情。 要是从政策这个来看，出台这么多利好政策来看，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一个吃饭行情 啊。但是确实，个股还是有差异的。有人就开玩笑嘛，说吃饭行情，你吃得好的话呢？啊，你是在吃饭，吃的不好的话呢，你就成为饭，你被别人吃。 对，也是。你要是选股票选的不好的话，那么也有可能吃不着这口饭。 对对对，就所以啊，这个还是投资有风险的一个交易市场。那么如果细分的话呢，就是每一个10%左右的这个波段呢，其实也可以理解成啊某一次暴跌后的反抽，或者是基本面、政策面的这样的一个改善。但是目前我们今年的这个10%左右的这个反弹，从大盘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来的稍微晚一点啊。 对吧， 原来大家预期是10月份就应该有一次，是吧？ 对对对对。 结果没想到呢，11长假之后呢，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个跳空。 对，那个这个是谁也没想到，这十一这个外围的股市出现一个暴跌。 是，这可能也就是股市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或者是吸引人的地方啊，或者是折磨人的地方。 对对对。 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胡先生给大家复一下盘哈、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反弹总有一些刺激性的因素啊，但是每次的因素是不尽相同的。我们看看从历史的这个角度能不能找到一些规律。另外呢，就是这次反弹，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呢，也提问了嘉宾啊，就是怎么看待板块轮动的现象啊？那么，我们也请胡先生来分析分析，后期还会有哪些板块相对来说活跃？再加上近期的这个政策暖风频吹，后续还有一大波利好政策在路上啊。那是否是可以建仓的一个时机了？那么以及今年呢，作为股民来说呢，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一些故事啊，也不知道胡先生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个啊，您所了解的股民的投资故事？ 好的，好的。 好，那就在下半段我们接着聊。 好，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朋友们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腾达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3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12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招商证券的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这次板块呢，反应啊还是轮动感比较强的哈。下面我们也复个盘啊，您看看通过这些复盘，后续会有哪些板块会更加的抢眼呢？ 我们看这个，从股票这个历史上走势来看，每次反弹呢，这个都是一些啊金融啊蓝筹股啊，特别是券商股啊，都是表现得非常强。那么这一波反弹，我们看券商股啊已经涨幅达到了23%啊，应该属于是名列前茅啊。那么券商股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啊，在历次的反弹当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它的强势表现会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啊，同时也是对市场的人气啊有一定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券商股打头以后呢，随后呢各个板块呢都会有所表现。那么我个人理解啊，一些业绩良好、前景广阔啊、有政策支持的一些啊、一些板块、一些个股啊，肯定会有一些啊更强的一个表现。特别是以前哈啊、被错杀的一些股票啊，像一些哈、国家政策支持，像人工智能啊啊、电子软件啊，包括5G 通讯啊。等等啊，这些科技类的一些股票，同时像铁路基建啊，铁路基建这块应该国家有这个西部大开发这边啊等等哈、包括各个城市啊都有一些高铁的建设呀、地铁的一些建设呀啊，这些还会有机会啊，包括一些哈、像航天军工啊，国家对一些这个军工这个领域啊、军民融合呀等等啊，这些概念啊都是在后市当中呢啊我们要必须关注的一些板块。 这些目前的反应不如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先锋队券商那么的强烈。 对，但是 还有机会。 这个券商股它是这些券商啊、金融啊等等这些一些大盘蓝筹股，它是起到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那么把这个市场信心稳定了以后，那么这些一些啊、一些有政策的支持这些板块就会轮番起舞。它会轮番的一个表现。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人工智能，我们也看到就是前两天呢，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成为国家哈接下来要重点支持的一个领域。 对，高层已经在那边有一个讲话。 是，那第二天呢，人工智能板块其实走的是很好的。 对。 那后续的这种涨幅还会跟进吗？ 我认为应该是还会有所表现吧。因为历届哈、历来这个高层有一个讲话的话呢，历来呀、包括以前的一些雄安呐、海南呐等等啊， 这些都是板块都会有所表现。那么这次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呢，高层也是在讲话当中也是大力的一个支持，所以说这个板块呢，我个人理解应该后头还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嗯，好，当然这个确实是属于这个科技类的公司哈。 对对对对， 一般的投资者呢也很难理解这些被投的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股票投资哈，它跟那个比如说你去买人家的产品还是两回事儿啊，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公司的股票跟你要买这个公司的产品用到家里用到自己的公司里，这是两回事儿。 对对对， 所以有人认为炒概念炒预期哈，我会说投机啊，能够在股市里面挣钱。那实际上呢，这个里面，所以就看大家能不能够把握出这个先上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他这个应该是对一些这些人工智能的那个股票，这个板块有些股票都是非常多啊。那么要仔细从里边来找一找哈，确实是有国家政策支持啊，它的业绩啊，包括市场的发展前景啊等等啊， 嗯， 这些股票要仔细的一个甄选。 嗯，其实这个是挺难的。 嗯，也不是说特别难，反正你做股票嘛，你要是不仔细下一定的一个功夫，那你想赚钱那是不太容易。 嗯，因为本身啊，从我个人的了解啊，就是很多业内啊也对这个人工智能目前的这个发展阶段以及未来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啊，以及从这个科技发展大的这种时间维度来看的话呢，啊，很多观点都还是属于不一致的啊，或者是说呢，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突飞猛进的，它还是用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一个维度哈、啊，来往上提升的。 几十年，因为现在这个科技这个发展这么快，特别是这个5G 的一个推出，几十年大概时间又比较长一些。我估计像这科技现在这么日新月异的一个发展，有个10年8年的，应该这个人工智能会发展起来。 嗯，因为这个领域里面确实又分很多很多块儿，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科普类的节目，就不细说了。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呢，如果你想投资这个领域的话呢，一定啊要钻研这个领域，和这个领域不同的这个从业者啊进行分析啊，进行学习啊。 对对， 这样的话你才摸得透。但是呢，就是股票它确实有投机的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那如果你赶上这一波的话呢，也能够挣点钱啊，但是同样它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这里，我要提示大家。此外呢，就是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上海本地股还是非常活跃的啊，那联系到最早哈、啊，就是要建立这个上海自贸区的时候啊，那相关的这个概念股票哈、啊，也是炒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阶段性的就有一波啊。那您认为未来是不是会再复制一下？ 这个像特别今天哈、啊，像这个高层在这个进那个 进口博览会、 进口博览会上这个讲话，要提了一个创投板啊、那么科创板、啊。那么这个科创板还对这个，因为在上海嘛，啊，原先这个深圳市场有一个创业板，现在这个在这个上海这边又搞着一个科创板。那么整体而言，这个科创板这种概念炒作呀，因为今天这市场已经有所表现了，我认为有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吧。 嗯，好。因为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啊，静待一些新的政策落地之后啊，找阶段性的机会入场。 它这个一个新板块的一个出现，必将会有一些哈、啊、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出台。我们那个静观其变吧。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从历史的角度看看，历次反弹呢都有哪些刺激性的因素？我们从哪年多少点说起啊？ 太远吧，咱就不说了吧。应该是就从2005年吧，那个998那个大跌吧。大跌那个在2005年到998点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已经市场应该跌的已经非常惨了啊。当时2005年5月份的时候呢、国家出台了一些允许保险资金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的政策。那么随后呢，又出台了一些啊股权分置改革等等啊这些利好政策。那么这个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这个是成为这样这波行情的一个导火索，那么快速引发了一个行情的一个上涨，那么从0998点一直往上反弹将近2年啊，终于在这个2007年啊6124点 啊，涨到很多呀，这波大牛市啊， 嗯， 啊，在6月24日止步啊，这是由于一个股权分置改革。那么2014年到2015年这波这个股市呢，从2000点附近呢啊上涨至5178点，这个主要是监管层啊加大了一个融资啊直接融资的一个比重，降低银行的一个风险，推进国企改革啊，这些因素呢让股市啊有了一个良好的一个上涨的氛围，而同时这个两融啊融资融券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扩展。啊，以及场外一些配资啊，各种杠杆资金入市，那么这个市场呢，如同一个干柴烈火，熊熊燃烧，那么导致了股市啊大涨啊，涨到哈5178点，啊，那么随后呢又是一个， 随后就是爆仓了， 最后就是一个股灾嘛，啊，那么2015年的7月份啊下跌到2638点， 嗯。 那么这个也随后呢，国家又出台一些降准啊，释放流动性这些一些利好政策， 嗯， 才导致了这个股市啊出现反弹。那么今年这个从3587这个点调整以来，我们看跌了将近1000多点，跌幅啊非常大哈，将近了29%，并连创了一个啊新低啊最低啊到这个2449，这个也已经超出了这个监管层的一个底线，因为我们知道2638呀是当时是一个 熔断底 啊，熔断底和一个救市的一个底。嗯、 对， 那么那个底都已经击穿了，就超出这个管理层这个底线了。 连李大霄先生的底都击穿了。 那么这个如果股市啊任其这个延续调整、任其发展，那有可能啊引发一些啊金融风险， 系统性的 啊系统性的一些风险、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层近期啊我们看出台很多些利好政策，包括私募产品。允许滚动操作，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啊，还有一些为这个股权质押纾困，理财子公司可以直接投资股票， 嗯， 啊，还有一些哈、啊、银行，嗯，稳妥处置这个股权质押的风险等等哈、啊，这些一些利好政策，啊，大盘呀、啊、在这个啊2449，也就2500点附近吧、 嗯， 才出现了这波一个止跌一个反弹， 嗯，其实。大盘在下跌的时候啊，这一套金牌啊，一到这个政策利好是很难止跌的。但是如果大盘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你要是再出一点点利好，都会被放大成啊重大利好。 这一般是在熊市当中吧，这个利好啊，它是都是比较漠视啊，对这个不太重视。 嗯， 要是在上涨的过程中有一点小小的利好。那就会引发这个市场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 嗯， 也不大幅的一个上涨， 嗯，所以这个也是投资行为学啊所带来的啊直接的效果。 对，这个股市嘛，你这个有涨有跌，但是一定要跌到一定的程度，有政策面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堆积， 嗯， 啊，这个市场啊，总而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嗯， 啊，它会出现爆发， 嗯，但是啊。从啊不同投资风格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呢，有些人呢他是要见到兔子才撒鹰的啊，比如说他要看到企业基本面的改善，他要看到资金面的改善啊等等，他要用数据说话，他才会把自己的真金白银投放到市场啊，而不仅仅只是看心理层面。 是像您刚才说这些吧，一般都是属于一些机构的行为。 嗯， 像我们在一些普通的散户在股票的操作当中啊，它有左侧的交易，有右侧交易。 对， 但是大多数人啊， 嗯， 都是右侧交易，左侧交易判断这个底部啊，这个非常难。 嗯 啊，那么你右侧交易既然已经市场发出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些信号了。啊，这包括一个政策面已经啊出现利好，包括技术面已经走出来了， 嗯， 那么应该是啊可以适当的一个入场， 嗯，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目前还有一大波利好政策在路上，包括相关人士所谈到的这个税费的减免啊，以及这个社保费率的降低啊等等，那目前是否是可以建仓买入的时机呢？ 那么从这个当前这个政策上来看呢，这个监管层对这个市场的呵护啊，是非常啊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的呵护。那么呢，我认为啊，这个现在就这个阶段啊，政策底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下，投资者呢可以 适当的一个建仓或者是补仓，但是你仓位也不要太重啊，因为毕竟这个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势啊，它尚未明朗。那如果你仓位过重的话，一旦这个贸易摩擦没有缓和，那么股市呢还会有所调整，而且呢再加上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啊，它还在继续啊，美国的这个股市啊，它的高位置啊还是比较高，泡沫还比较严重啊。那么一旦美股啊出现一个下行，那么势必对 A 股也会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啊，你要是仓位过重啊，有可能哈给你带来一定的一个损失。那么现在也无论如何啊，有现在这么多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大的一个支持， A 股底部期间啊已经不会太远啊，应该适当建仓这是可以的。 在哪些领域建仓？刚才啊胡先生已经提出了 他自己 的想法了， 应该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个军民融合呀， 军民融合啊，这个人工智能啊， 人工智能 啊， 还有一些基建啊，装备 5G、 5G 哎，对， 通信建设等等这些领域， 对 吧？ 对对对， 那哪些领域您不怎么看好？ 房地产吧，应该是这个国家这个政策呀，都是现在 非常明确了， 对这个房地产这个泡沫的一些挤压呀，应该是非常明显了。所以说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啊，整体行业吧，我认为资金呢向这里边应该是在逐渐在撤退，或者是不会再有大的资金再往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来流动。所以说在这个股票市场对这个房地产这个板块要投资的话，从投资这个角度或者投机来看，还是适当的规避一下。 好，其实现在我们发现上市公司啊也是冰火两重天，有一些公司啊这个80%以上的股票都质押了啊，现在呢都已经跌到平仓的位置了，甚至都跌破了，需要政府啊，需要这个券商来支持了啊，所谓叫纾困解难。那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们自己还有钱，账面上还有钱可以用来买自家公司的股份，再加上最近新修改的这个公司法哈，也为他们哈提供了便利。那么是不是有人说了啊，有些企业提出来用自家资金啊增持多少亿的股份，价格啊不超过多少钱一股等等，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公司至少啊流动性不成问题，是我们值得投资的相对标的比较优良的公司呢？ 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股票回购这个股票啊，因为在这个市场来看，那就是你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投入。那么上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表明这个公司的股东啊，对这个自己公司的发展这个前景非常看好。那么其次呢，是向市场传递了这个公司股价被低估的这么一个信号。这个回购啊，有利于稳定公司的股票价格。同时呢也减少了外部流通股的一些数量，降低了公司呢被收购的这种风险。如果上市公司大面积的一个采取这个是回购的这个政策，那么肯定也对这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呢带来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因为是真金白银的一个投入，那么肯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的一个资金活水。那么对提振市场信心呢解决股票这个质押这个燃眉之急呀，都有很大的一个非常有利。那么这个稳定公司这个股价，改善公司资本结构，这个在市场下行的时候，上市公司集中进行这个股票的一个大规模的回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振公司的股价和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提出来，就是公司回购股票啊，你有很多限制的啊。 以前有啊，现在好像放松一些。 对，但也有限制啊，比如说你回购股票是要用在这个员工的这个股权激励上面的。 对对 啊，等等。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年有一些公司实施了员工股权激励啊，但是呢，后面股价还在跌，是吧？就是员工当时拿到的股票，或者说内部买到的这个股票啊，已经高于现在的这个股票价格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公司在某个节点上宣布他要回购股票，并不代表这家公司的股价就到底部了。 对对， 这没有直接联系啊。 但只是说人公司有那样一些考虑，就是刚才胡先生您谈到那些考虑，他选择在这个点位来买入自家的股票。 对，他这个反无论如何吧，这个公司既然啊有这个回购股票的这种意愿， 嗯， 那么也表明这个公司对这个股票的发展比较看好。 我们只能认为是他认为这个点位合适了。 那对呀、啊，他肯定是在这个合适的一个点位，他才能进行。 哎，另外呢，就是回购和回购也不一样。就刚才您谈到这个2015年那次的下跌哈，也有一些公司表态了嘛，不是？ 对。 但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姿态性的表态。 对，他现在这个像这次吧，应该是有很多的股票都已经到那个平仓之家那个平仓线了嘛。 嗯。 啊，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他进行公司自己的一个回购的一个动作，那么应该来讲啊，再加上有这些这个政策一些利好的配合， 嗯。 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来看吧，这个公司的从估值的一个角度来看， 嗯， 基本差不太多了。 嗯嗯，好，那么。所以刚才胡先生的观点呢已经非常明确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投资有风险， 那 因为股票市场啊，尽管您对以前分析的非常透彻哈，但是还有一句话接在后面叫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哈。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听胡先生来讲一个哈他所了解的一个投资者的故事吧。 啊，那么因本人呢，在这个也主要是在这个营业部做投资咨询工作啊，接触的经常接触大量的一些股民。 嗯， 那么在这个九月份啊，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吧。那九月份在这个市场下旬，九月下旬出现的一波这个反弹。 嗯， 那么技术走势已经有企稳的一个迹象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我这一个客户一个朋友啊来电话，他就问能不能建仓。买入，我当时我考虑这个市场经过前期大幅调整啊，出现反弹应该是很正常的。那么虽然技术上有些好转，但政策面并没有有太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利好啊，应该属于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性质啊。而且呢，在这个十一小长假一个临近，外围市场还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这都可能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定影响。 嗯。 啊，那么所以说我建议他等待啊，等待观望一下。 哦， 啊，那么果不其然，十一这个外围市场，这个欧美股市大幅调整 ，A 股市开盘就是低开低走。 您操纵的吧？ 我没有这么大个本事。那么这个大幅调整呀，啊，最低啊，杀到这个24.49点。 对。 后来这个朋友在10月18号又来给我打电话， 啊， 表示感谢，说这个多亏提醒啊，未能那个入场，那么减少了很多损失。那么同时他又问是不是现在又可以入场？ 嗯， 因为当时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啊及哈一行两会的一些领导都是发表了对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支持的一些举措。 嗯， 那表明这个政策面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认为这个市场啊有可能出现一波啊力度比较大的反弹，我就建议他呀可以考虑哈适当的建仓补仓。关注呢是这个券商板块，啊，这个朋友呢也比较听话，果然是补仓了一些券商，现在有一定的一个利润。 看来您踩对了这个节奏。 因为在这个从业时间比较长一些嘛，因为历届这个反弹嘛，都是券商啊来是启动的一个先锋， 嗯， 所以说券商股应该是比较确定性的一个板块， 嗯。 那么从这个例子哈，我们就可以明确，其实在股票操作这个操作当中啊，一定要考虑政策面的一些因素。那但是技术面的因素呢，也不能忽略。双方呢，这个二者呢缺一不可。只有二者呢发出一个强烈的一个共振，那么这样你才能进入场一个操作，这样呢你的盈利面才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如果要是缺一，那有可能你这个市场你要操作呢，就有可能哈出现一定的一个损失。 嗯，所以您的风格还是比较稳健的这种风格。 应该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历练吧。 嗯， 在这个股市当中，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包括我也给一些股民一些建议，都是以稳健为主。 嗯，刚才您谈到的两点，我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就是技术面和政策面啊， 共振 的这个共振缺一不可。 对对对。 啊，十一之前呢，其实还是很多朋友非常乐观的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在政策面上不像后来这么多， 对对。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巨大的未知，就是十一期间外围市场的交易情况怎么样，这是一个未知。在一个缺失、一个未知的情况下，尽管有一个技术面的利好， 对对对， 也不认为那个时候值得建仓。 特别是吧，在那个我们在假期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长假。啊，这样呢，我们这个投资者呀，一定要注意，因为外围在中国的放假，外围它市场它不放假，所以说外围市场要一旦出现暴跌的话 ，A 股市场历来是哈、跟跌不跟涨，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但是也有很多媒体喜欢统计啊，就是十一之后啊是开门红几率有多少？历史上、 上次咱们做节目时候我就说，您就问这个10月份是不是开门红？当时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个10月份这个开门红的一个概率哈、不是特别太大。那么很明显啊，这个10月份是收阴的，啊，所以说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走势啊，对是 A 股市场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好，那再结合到近期的这个走势，您还是认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2700点位置的哈，这样的一个缺口还是会补上。 这个缺口，因为第二个缺口应该现在离非常近了，我们人本周就有可能啊给它补上。那么、具体第一个缺口就是10月初那个缺口2800点附近吧，这个要是看这个中美贸易能谈到什么程度吧。 所以其实11月份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啊，再过几天就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国际事件发生啊，再过那么10来天20来天啊，又有这个国际上的峰会即将举行，所以说呢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新闻。 对， 所以啊在这个投资上面呢，还是啊如果要建仓的话，刚才您的观点是小幅 适当 漫步是吧？ 对，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胡先生今天的分析和点评。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